登录众气旅游优哉网，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装修去哪里呀？装修去哪里？装修去哪？华夏家博会里。 华夏家博会，装修大牌又实惠。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，就在北京展览馆。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贺林。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孟郊的游子吟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尽管很多人能对这首诗倒背如流了，但其实许多人没有完全读懂它。比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诗人是多少岁呢？可能有人说18岁，也可能有人说22岁，但是答案都不对。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作者已经足足有50岁了，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。这是年已五旬的孟郊写给母亲的一首迟到的诗。孟郊的家是唐朝诗人里最穷苦的之一，他父亲生前是昆山尉，在县里工作，俸禄本来就微薄。父亲早逝之后，三个男娃都要吃饭受教育，生活有多艰难大家可以想象。孟郊6、7岁时就色宜气清，气度不凡，长大后更是文采出众，母亲鼓励他读书考试，对他赋予了很大期望。要临行出远门了，母亲一针一针给他缝着衣服，针脚尽量密一点，尽量结实一点，因为这件衣服儿子要穿很久。这一幕长久地留在了孟郊的记忆当中。很多人可能以为孟郊一走出家门就能靠着才华一举得中金榜题名，戴着状元帽去迎接母亲，但事实上只有在他写给自己的诗里才说了真话。常为鹿傍食，酌尽家中衣，肚子都吃不饱，经常求人赏饭。至于衣服，也只有母亲临行所缝的那一件。一转眼少年成了中年，他已经42岁。如果是电视剧的话，主角到这把年纪不翻身，恐怕就已经没人看了。可是孟郊却不能放弃，他要拼出成绩回报自己的母亲。42岁这年，他参加了科举，惨遭下地，经过了复习再考，结果又落地。朋友王涯、韩愈等都已经中了进士，韩愈足足比他小了18岁。贞元12年，在母亲不断的鼓励下，两鬓已见斑白的孟郊再次背上行囊，踏上征途。这一次孟郊终于考中了进士。4年后，他得到了一个溧阳尉的微小职务。任职之后，作为诗人，他给了母亲一个最简单也最隆重的欢迎仪式，就是这一首诗，就是游子吟。这才是游子吟真正的故事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，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，同仁老酒。当阿胶遇上黄酒，健康养生更长久。同仁老酒。 车险头人保，爱车放心开，车辆抛锚趴窝，轮胎爆裂，电瓶没电，坠入深沟，别担心，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，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。人保直销车险 400-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万和桥车辆行驶缓慢，